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带大家到大兴啊，去看一看玩一玩，又吃又喝又能住的啊，这个地儿非常好。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奥肯尼克家庭农场的我们的赵建赵副总。来，赵总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赵建，来自奥肯尼克家庭农场。很高兴呢能在这里与听众朋友们聊聊天。 我们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大兴南路我们的烧酒博物馆的我们的王馆长。来，王馆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馆长王凤娟。 我们刚才私下还聊呢，二位虽然都在大兴，但是离着还挺远，是不是中间开车也得一个来小时。咱那个农场在什么位置啊？ 奥肯尼克农场呢在大兴区的长子营镇。虽然在距离长子营镇比较近吧，但是它离采玉的话大概其实五公里吧。 一般如果咱们打比方从电台建国门这儿往您那儿开，得开个大概多长时间？ 其实直线距离倒是不是特别远，应该也就四五十分钟，差不多 四五十分钟就开过去了。 对对对， 一路畅通的情况下。 对 啊， 因为路的话还是比较好走的。可以走那个京沪高速。然后也可以走那个现在有一个京台高速。两个高速下来之后都不是特别远了， 就到了。 对，再有10分钟车程就差不多。 那块公共交通什么有吗？ 公共交通倒是也有。像 X 叫星105吧，还有一个星17路。 都是公交车。 对，都是公交车。 从市区就都能坐过去。 从市区可能是坐不了，应该是从大兴可以坐过去。 就是地铁到了那块以后再倒一个公交车。 对。 就过去了。王馆长到咱那儿现在交通方便吗？ 到我们那边的话开车大概40分钟左右，如果说坐公交的话。我们那边有公交679，是终点站桂村下车，它是从木樨园发车的。 那也挺方便的。 对，也挺方便的。 现在咱们这个公共交通越来越方便，好多朋友可能不爱开车，到那边我看地铁呀，包括公交都能给大家无缝接驳到这些地方。你们都在一个区，你们两家互相串过吗？没去过。 我们未来的话到时候可以去一起去互相参观一下，交流一下。咱们到时候有游客过去参观的话，也可以把我们两家串成一个旅游景点。也可以一起去参观一下。而且我们那边的话距离大兴机场也不是很远。 对，大兴机场现在也是个景点。 对 对， 好多朋友专门人家买飞机票都要买到大兴机场。咱自己觉得哎呀住在东边或者住北边就觉得有点远，但是人觉得大兴机场那个建筑啊什么的都要看一看。 对，现在大兴机场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嘛，到时候可以把几个景点串联到一起，正好去大兴咱们可以玩一天。 我觉得一天可能都不够，要这么说是不是？ 因为我们农场可能就 得玩一天。 对，真的就得玩一天。 咱们先从农场开始介绍介绍。咱们先让赵总给说说咱们这农场现在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是大家去了到您那农场能干嘛呀？ 到咱们农场啊，其实到咱们农场怎么说呢，咱们农场呢主要是以种宝宝菜宝宝蔬菜为基础。这样的话我们是采取呢就是自然生态的这种种植模式。然后是采取那种以虫治虫以菌治菌。这个说这句话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新颖吧。因为以虫治虫是主要是什么，就是像过去咱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咱们老一代人吧，可能种地的时候都是以靠天吃饭嘛。 对， 我们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呢我们是有针对性的释放这种就是天敌防治。就是针对于某种的 有某种的细菌或者是某种那个虫害，我们会释放它的天敌来防治。所以说这样的话是我们是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所以说、 啊、真的吗？ 的确。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的产量相对来说可能还比较低、 嗯、 因为我们占地有360亩地吧。 嗯， 但是产量并不是很高。就是要来的话还得提前预约呢。 哎、赵总，我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在家阳台上我也种点什么小的西红柿啊，种点草莓什么的。 嗯， 哎，我真的发现哪怕就是一个花盆那么大点的地方，你要完全的避免病虫害都非常非常难。 的确。 而且你看我往年老说自己那菜什么无公害什么的，我也老对外这么说。但是今年因为今年一是太阳少老下雨，我觉得好像今年天气不是特别好、 嗯、 就还是出现好多小虫子。往年是你手动的多掐一掐什么的给它人工弄死就完了、 啊、 今年感觉是一片一片的。所以今年我那个想要有点收成呢，我也买了那个相应的农药得给打一打。尤其像我爸爸在自己家那个小花园也种点，他也老跟我，当然我们都不专业啊、 嗯、 就是他跟我说，他说这些你靠天吃饭，如果你不用点这些所谓的农药之类的，很有可能忙活一年颗粒无收。像您说的这种以虫治虫的这种，我们只是在新闻里听过，这种农业科学家说过这种先进的理念，真的能做到？比如您给大家能不能举俩例子、比如说大家种的西红柿或者什么，这些是靠什么虫给它？ 比方说啊，因为这个我不是农业专业的啊，所以说可能是有一些、 嗯、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专家的话，听到我的这个语病也不要怪罪我 啊。 就比方说像我们除虫的话，像有一些像蓝螨的话可以沾那叫蓟马，然后是一种那个病虫嘛， 嗯， 然后黄板的话也可以沾另一种就是害虫，就是这种，包括你看可以释放那个不是螨来那个吃那个叫红蜘蛛，就是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螨这个虫子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白虫子， 嗯， 它释放出来可能只吃这种就是红蜘蛛，就是或者是就是某一种的小昆虫， 嗯， 是这样，像那个咱们小时候都学过那个七星瓢虫， 嗯， 我们 吃蚜虫。 对，异色瓢虫的话我们释放它来吃蚜虫， 嗯，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病虫害会释放它的一个天敌， 嗯， 就是还有就是因为地里边的本身啊，它就是它本身就会含很多细菌嘛， 嗯， 含细菌的话我们也是就是会进行比方说像高温杀菌， 嗯， 我们冬季和夏季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农作物都是经过轮耕的，我们四年才会轮到同一茬产品，四年之后才会种第二次。 哦，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呢就是说种完这茬产品之后啊，它会就是也还是好多那个这个害虫也是挺很聪明的啊， 嗯， 它也是会根据自己那个它喜欢吃，比方说喜欢吃西红柿，它可能这次种这茬种完之后也是就是害虫就是细菌就在这个土壤里边就已经生成了， 嗯 啊，所以说你第二年你再种的时候，那个就是不倒茬不换茬、 嗯、 再种的时候，这种害虫就会繁殖的很多，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是怕有那种颗粒无收的那种现象。 哦， 嗯， 就是这样。那等于咱们那儿现在专门有一个团队是专门管这些虫子。 的确，我们的这个团队像有农科院的一些专家支持， 嗯， 包括我们也是有在那个从吉林那边请吉林和山东寿光请过来的一些专家，都是在我们团队里边就是常驻我们团队的。嗯， 所以咱们那儿确实能做到像您说的，一点农药一点那个化肥都不用。 对对对。 哦，是靠科学的力量。 嗯、的确的确。 那咱们那儿用什么肥？真的是 农家肥 自己沤吗？还是什么？ 是需要自己沤的，因为如果咱们采买过来的农家肥不经过那种高温发酵之后啊， 嗯、 它里边还是会有那种 虫子， 对， 虫卵非常多， 虫卵非常多。你上之后，其实并没有给这个植物就是更多的养分，可以把很多的那个害虫都给它了。 对， 是这样。 嗯、所以咱们那儿的菜，刚才您一直提一个叫宝宝菜，是吗？不就是小朋友都能吃， 都能吃， 是这个概念吗？ 是这个概念 哦。 对，我们也有一款产品呢，主要就是宝宝蔬菜香。 嗯， 这个的话，我们主要是当时设计的理念呢，就是针对于宝宝不同年龄的时候，我们比方说有小宝宝刚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根据他的营养需求和能吃的一些东西吧，我们会搭配着来给他进行每周配送两次，配送到家。 嗯， 因为这样小宝宝就可以吃到很新鲜而且这种有机的这种蔬菜。 哦，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不光大家能去玩，还能在您那儿订购这些。 对， 嗯 嗯，不只是玩，因为这个农场的话现在一年四季啊，常规的蔬菜是都有的。 嗯， 就是 到冬天咱们也有吗？ 都有，因为我们是做的温室大棚，就是阳光温室大棚。嗯，就是不是取暖的那种。一年四季的蔬菜全年都是有的。然后比较特色的水果，像咱们大兴，比较有名的西瓜，我们肯定是有的。 嗯， 像我们还有什么樱桃啊、李子呀、油桃啊，包括我们彩玉那边很出名的葡萄。还有一些现在我们比较特色的，像猕猴桃，我们也有种香蕉，草莓加上火龙果。像这个季节去的话啊，就是我们的草莓和火龙果，还是非常好的。 嗯， 包括我们草莓，我们草莓今年是第十一届，我们开的第十一届草莓节。 哦， 我们已经于12月5号那天已经开幕，正式开幕了。 嗯，这得持续多长时间？咱这草莓节？ 基本上草莓的那个采摘期的话还是比较长的，它一直到明年的4月份，正好和西天瓜下来的时候正好可以接洽上。 哦哦， 对，基本上一年全年在咱们农场的话都会有水果。 嗯，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大家在您那儿订的不光有蔬菜， 对， 水果也是定期给送。 对，可以。 哦，哎，我那个私下问您一句，这个我得大概多少钱能订这么？ 也不贵，像宝宝蔬菜香啊，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原价是6000多。 嗯，6000多是一年还是多少？ 不是半年，因为我 半年。 对，因为宝宝蔬菜的话，你要半年就要给它更换了嘛。 换样。 对呀，因为它可能这半年它刚刚添加辅食，你要叶菜为主。对吧？但是你要过半年，你说孩子都1岁了，牙已经长得差不多了，然后咱们就话要给他更换另一种那个套餐了。 哦、 所以说 这个是专门咱们有专家给设计的这些。 对对对，我们也有营养的这种团队， 哦、 营养餐的这种团队。 哦、就是6000块钱半年。 嗯， 然后是每周给送一次吗？还是 每周送两次？每、 哦、 就是每一次的话是我们之前啊是4斤，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回馈各顾客嘛， 嗯， 我们是5斤。 五斤？ 对，给了5斤蔬菜。 哦、就是这个样，我是自己选行吗？还是必须按照你们的那个特定的？ 按照我们的 搭配。 对，按照我们搭配，我们呢会就是根据孩子的所需的营养吧，我们会有一些搭配。 嗯， 包括呢，我们也会根据我们农场的现有一些产品，因为有一些产品在冬季它可能长得就是非常慢。 嗯， 像西红柿、黄瓜，像这个时期的话，它就是长得非常慢。 嗯， 夏天的时候可能就会长得快一些。 嗯， 但西红柿，你看给孩子做一个小面条啊什么的，就是这些都可以。 哦，明白了，6000块钱半年。 嗯， 我觉得现在买好多那个宝宝的蔬菜， 对， 真的不算贵了， 真的不贵。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折扣。 哦， 有折扣的话，这个具体折扣，还是让那个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咨询更好一些。 哦哦，明白了。咱们这是订购肯定是一部分，好多朋友如果嫌远的话，定期咱们是一周送两次，那就是。周一送一次，周四送一次， 我们是周二和周五。 周二和周五， 对对对， 就是直接就会咱们的那个配送员就会送到家。 对，现在我们和京东和顺丰合作，因为那个毕竟还是量还是大一点，我们自己的团队送不过来。 嗯， 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在那个大兴区是由我们自己团队来送的。 嗯， 但是就是太忙了。 嗯， 然后我们因为专业的事儿咱们就得找专业的人嘛。 啊，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找的合作的这种企业。 哦，哎，他们配送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把咱们因为蔬菜水果相对好多都比较 娇嫩， 对 对 吧？其实可能我那天看一个新闻，是那在哪儿，山东还是哪儿卖砀山酥梨 啊？ 他说他们那梨就是一个字儿酥，就是特别好，但是酥就代表它特容易坏。他说他们那一开始那个村官给大家致富的时候也是往外卖，就是包装什么的没有下功夫，说我们这梨这么好 卖出去十箱八箱给我们差评退货，最后一看都是因为太酥了，梨太好，中间包的不好，一撞就收到都碎了，都坏了。咱们在这方面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也会有，但是这种情况会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因为就是第一呢，就是京东和顺丰啊还是比较专业嘛。 对。 因为我们是冷鲜产品，他们不会把那个像过于粗暴的去就是去这种 搬运， 对，去搬运。 嗯。 然后那个我们包装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有专业的这种包装团队。 嗯。 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摸索，我们已经就是基本上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样的菜包几层包成什么样。 哦， 嗯，对， 已经有经验了。 对，基本上有经验了，但是说一点问题没有，可能就是有点还是。 啊啊啊，反正保证大家拿到的是都是基本99%都能吃， 差不多差不多。 周围有可能有一点印儿，什么窝一点，这个我觉得在所难免。 对对对， 啊， 是。 一般咱们送一次是送五斤， 对 吧？ 送五斤， 五斤这里头是几斤水果，几斤菜？ 宝宝蔬菜箱的这个只是针对的， 就是蔬菜， 对，就是蔬菜。 啊 啊，这个水果箱呢，我们是有单独的水果。 嗯， 像那个草莓的话，我们是2斤到2斤半左右。 哦， 对， 这是另外一个套餐。 对，这 水果是另一个套餐。 对，是。 水果是怎么送？我这个也感兴趣。 水果的话，现在因为我们是没有就是这种那个，我们是按那个月卡来配送的。 哦， 因为它是水果的这种成熟季还是比较短嘛。 嗯， 你看像樱桃的话，可能就20天。大量的樱桃就产下了，因为我们樱桃的种植面积也很大，有80多亩地这样吧。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月的这种套餐，针对于每个季节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推出每个季节不同的这种套餐。现在我们推出的这种草莓的月卡是980，我们可以给配送4次。 哦， 但是也是需要我们需要提前来预约，因为这个我们草莓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一次给配送几斤？ 不少于二斤。 哦，不少于二斤。 对对对。 哦，咱们现在是什么品种？我看现在品种特多。 现在我们是红颜和圣诞红。 哦， 对，这两个啊，就是 我自己都种了。 在咱北京来说还是大家还比较认可的。 嗯， 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草莓啊，就是在咱们北京多次吧获得过像什么草莓之星的、北京之星的3星奖、4星奖。 嗯 嗯，这些都是比较它是根据果型啊，包括一些甜度啊、口感呀，就是这些来评价的。 嗯， 像我们多次这么多年都有获奖。 嗯， 包括育苗。 嗯， 我们也获过就是1等奖、2等奖。 嗯， 草莓的包装我们也都有获奖。 哦， 所以说草莓在我们这块也还是挺好的。 哦， 挺出色的。 哎呀，这有机会我一定去您那儿要几颗苗去。 那没问题，咱们的草莓苗就是除了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育的。 嗯， 每年5月份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准备。4月份拉头上一茬的草莓秧。 嗯， 我们5月份就要育下一就是下一年的这个苗。 哦， 嗯，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都还一开始第一年还拿种子种呢。那个真的简直太费劲了，而且出芽率也特别低。哎，现在还有好多地儿的那个农场，我见他们有一种那样的服务，就是可以包一块地，咱那儿可以吗？ 咱们这儿也行。 嗯， 但是咱们这个呢，因为距离市区的距离原因啊，我们现在呢就是限量。 嗯， 我们因为也是应这个顾客要求吧，因为好多真的是，看咱们家的东西真的好吃。 对， 包括就是西红柿、黄瓜呀，特别有小时候的那个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儿 啊。 对，所以说那个好多客户就要求说，能不能在你这儿那个我租块地呀？这样的话我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我都能有个地儿玩。 对， 那个老人来了也不至于说，因为我们农场主要还是设计的还是以孩子为主嘛。 嗯， 以孩子在这儿呢可以玩一整天，但是真成年人啊可能就会觉得很无聊。 嗯，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就可以推出这款产品之后呢，像成年人包括老人呐到这儿来之后就可以自己种自己的地。 哦 啊，然后那个采摘之后啊，就是剩下的那个可以分给邻居啊，因为咱们基本上真的都是这样的。 嗯， 送给邻居啊、好朋友啊，说你看看这是我种的。 对， 你看我种的西红柿多大， 成就感。 对， 啊， 真的很有成就感。 嗯， 包括孩子啊，就是在咱这块劳作之后啊，就很多孩子，就是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那个现在真的就是掉桌子上的饭粒儿，他都会捡起来。 哦，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想只有自己亲自的去做过才会说是、 嗯、知道他辛苦啊， 真的才会知道这个辛苦，说才会真的体会到那个粒粒艰辛苦的那种感觉 啊。 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因为我们的面积也有限嘛，现在我们只推出三棚 啊， 嗯，三十多块吧， 三十多块， 对， 一块承包一年这个要多少钱？ 承包一年的话我们是12980。 哦，这一块大概有多大？ 30平米。 30平米、 嗯、 哎呦，大家别小看30平米， 对， 真种起来您就知道了， 的确 非常累的我爸那小院10几平米，秋天完了快入冬了，我跟他翻过一次地，就入冬之前不得翻一下吗、 嗯、 就给我累的就不行，腰就受不了。我爸就说你得换一身骨头你干这个活儿。不过咱们那个中国的中老年人对种地他有情节， 的确 是吧、 嗯、 走到哪儿花坛都能给种成西红柿、 哎、的确的确， 花都给拔了也得种成这个东西，哎，给找一个地儿他自己种一点挺开心、 嗯、 哎，如果他们比如说有的人啊、 嗯、 其实是向往这种生活、 嗯、 但是他其实真干这活呀，他三十平米他真的是费劲， 的确 有没有那种，我看他们有那种带托管的，就是我想来两锄头我来两锄头，我不来两锄头呢你们给我管着，有这种服务？ 我们有，我们这个叫专属管家嘛、 嗯、 我们有专属的这种管家服务，就是就像你说的似的，愿意来了、 嗯、 我就跑两锄头、 嗯、 我不愿意来了，我们有专人的去管理整个这块的面积、 嗯、 包括什么时间浇水呀、啊、包括什么时间该除虫啊，包括因为这个这一块地种这么多个品种啊，会相对来说就对除虫来说会很难嘛， 对 啊，所以说这个包括采收啊，我们也都会和各顾客去沟通， 嗯， 那、啊、然后我们也会把那个有偿的啊快递到家、嗯，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连那个就是要拉秧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也要嘛， 嗯嗯、 因为他毕竟他觉得说，哎呀，这是我自己种的，我很辛苦， 一个黄瓜都不能浪费， 对，的确是、 啊，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嘛，他也、 嗯、 所以说我们也会有一些配送的服务， 哎，我明白了，你看我刚才、 嗯、 咱有那种宝宝的可以给送到家的、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采摘自己种、 嗯、 然后包块地都可以， 对， 除这些咱还到咱那儿咱还能玩点什么？ 就是我们还有针对成人啊，我们也有这种蔬菜箱、 嗯、 这种成人呢也是我们会根据家庭成员的这个需求不同嘛、 嗯、 比方说像有孕妇的话，我们就会配比一些像那个糖分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膳食纤维比较高的一些蔬菜， 嗯， 像什么西兰花啊、菜花、黄瓜、西红柿、芹菜，就类似这种、 啊、 像有糖尿病人的话呢，我们也会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搭配一些什么苦瓜呀、莴笋啊、 哦、 芹菜呀，我 降糖 功能，对，降糖 功能 的这些、 啊、 包括一些秋葵， 嗯， 这些都是养生菜嘛，所以说、 嗯、 像这点这个蔬菜箱我们卖的，我们也还可以吧。 啊，哎，现在如果到咱们那儿去玩的话，咱们是不是就都是进大棚了？ 对，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比较特色的可能就是水果呢，就是草莓和火龙果。 嗯。 其他的话，但是我们全年啊都会有就是一些活动。 嗯。 像针对于孩子的一些体验活动，像可以体验小农夫。 嗯。 体验那个动物饲养员。 哦。 包括还可以体验一个小厨房， 嗯， 那个可以做自己做菜。 嗯。 就是这样。一些体验类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呢我们常年都会有，每周末都会有举办， 嗯 嗯、像那个但是也是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嗯 嗯，像主要是小农夫的这种呢，就是顾名思义嘛、 嗯、 就是让这个孩子体验一下当农民伯伯的这种感觉， 嗯 啊，然后小饲养员呢就是我们农场呢也会有一些动物，小动物， 嗯，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爱心和耐心， 嗯， 因为有一些孩子对小动物，有一些孩子真的不是特别那个爱护吧， 不是特别友善、啊、 的确是，哎呦， 小孩有时候没轻没重 的， 的 确的确、啊、拿起小兔子你说就去那么有一些伤害吧、 啊、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培养他一个爱心和耐心， 哎，我明白了，就是让您这么一说，咱到那儿玩一天应该是富富裕裕的这个项目啊， 的确的确， 嗯， 包括我们全年都会有组织，我们招募的这个环保小卫士， 嗯， 这个活动吧，就是我们主要是还是响应一些 那个就是环保的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环保理念，我们是这样想的。 嗯， 就是我们像今年我们举办的这个活动啊，主要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个动手能力和识别能力。 嗯 啊，因为毕竟是孩子嘛，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当时也绞尽脑汁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垃圾分类是如何分的呢？像比方说，像厨余垃圾，我们把它定义为那个猪可以吃的，就是厨余垃圾。 哦， 因为这样的话，它可能会理解 直观。 对，然后猪不能吃的这种呢，可能就是其他垃圾了。 嗯， 然后猪吃了会死的，可能这种呢就是有害垃圾。 哦， 然后我们把它卖了，可以买猪的。 啊，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 可回收， 可回收的。 哎呀，设计的非常巧妙啊！ 的确的确，所以说这块呢，就是我们也是。嗯，真的就是希望在孩子在我们这儿除了自己可以撒欢儿可以那个玩儿之外， 嗯， 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些东西，就是能收获到一些东西。 嗯， 像爱心小厨房更是了，因为当时推出这款这个爱心小厨房体验的时候，就是在农场采摘完菜之后呢，就可以做一道自己做一道菜， 嗯， 然后可以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分享。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想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他的那种孝心嘛。 嗯， 这个也是结合那个家风家教来做的这款。 哎，你看咱这一说上半段差不多了，时间就啊，那个哎，这儿还有朋友问说这农场挺好的，我们要去预定这些活动怎么定啊？咱有 预约电话 啊 啊，010-6123-1919。 哦，咱那个地址您再说一遍。 在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的东北台村。 嗯，好啊，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咱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咱们的烧酒博物馆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就行了。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木，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到大兴去玩一玩。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大兴的奥肯尼克我们的家庭农场啊，好多朋友都挺感兴趣的，说也想给小宝宝订一点菜。刚才我们让赵总也给大家说了，确实赵总非常细致的给我解释了，能够做到不用农药。我一开始是不太相信的，但是农业科学让我相信了，确实这些都是能做到的。而且我自己也种一点这些东西啊，我会发现你自己种的，尤其是用所谓的农家肥啊什么这些种出来的，和大家在现在什么生鲜超市买的那些，你甚至怀疑他们就是俩东西，看着样子是一样的，味儿绝不是一个味儿。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去尝一尝啊，自己定一点也挺好的。下半段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我们大兴的另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咱们的烧酒博物馆了哈。我们让王馆长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烧酒博物馆。咱们烧酒博物馆具体位置在大兴南路是吧？ 我们的博物馆呢是叫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我们的位置呢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儿。咱们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博物馆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就能搜到。 咱们这个博物馆有多大呀？ 我们博物馆的话有6000平米。 哦，这么大。 对，可以参观的话有一些酒文化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些白酒的起源，以及一些就是我们南路烧酿造工艺的传承人等等，还有一些就是实际的可以体验到的，比如说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有原粮库，还有发酵车间、酒窖，然后蒸馏车间，加上我们的龙兴号重酒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实际参观到的。 咱们现在疫情期间是不是大家去参观的话都是得预约吧？有，咱们每天有限流吗？现在 我们这边就是不需要预约，随时可以都可以去，我们是8点到5点都可以。 哦，这么好。 对，随时可以过去。 咱们6000平米，大家如果按照咱们现在去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团队还会有讲解的工作人员有吗？ 都有讲解员 啊， 不管是说咱们是团队过去，还是说咱们散客以个人为单位的这种，随时过去的话，都会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大家去参观。因为我们这些参观的地方比较多，如果说没有工作人员带着的话，自己是找不到的。 哦，走不明白都有可能。 对， 因为实在太大了。是吧？就是大家到那儿以后，他是也会，大家比如说攒够10个人或者多少个人，会走一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随到随走？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攒够一批之后就可以走，比如说10个人或者5个人这样。攒够一批之后，我们就讲解员一起带着去参观一圈。整个参观的话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吧。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免费品尝各种酒，包括有我们刚蒸馏出来的原浆净馏，都是可以现场品尝的。 哦，这就能喝，这也在那个咱们那个套票里头是吗？ 对，这个都是在我们参观的一个环节里面。我们一共有100多款产品都是可以免费品尝的。 哎呀，都是白酒，100多款。 对，就是 都给你喝，你也喝不下去，是不是？ 有不同度数的，还有不同包装，然后不同香型，比如说有清香型、浓香型这样，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口感，想尝哪种就尝哪种。那我们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年份的老酒，也都可以供大家品尝。 这儿有朋友说，问一下王馆长，烧酒和咱说的白酒是一回事吗？是一回事吗？ 咱们这个是属于蒸馏酒。我们这个是叫南路烧。南路烧的话是一种酿造工艺，它是世袭非遗，是源于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 是一种酿造工艺，我们用的工艺就是叫南路烧酿造工艺，是采用的这种掐头去尾取中段的，这种工艺就是第二段是最好喝的，酿出来的酒呢就是叫原浆酒，可以直接去品尝一下，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有喜欢的可以带回去一些都行。 哦，对对，咱南路烧是一种工艺。 对，是一种酿造工艺，也是我们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那酿出来的就是咱们的白酒。 对。 哦，真明白了，那好多朋友可能没明白。咱们中国的酒分哪几种，就是蒸馏酒，还有一种像黄酒那种应该叫什么，酿造酒还是叫什么？ 大部分现在基本上都是蒸馏酒比较多一些、 啊、 主要是分一些香型什么的、 哦、 现在有主流的香型吧，就是酱香、浓香和清香的是属于主流香型，除了这些香型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香型，那像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刚酿出来的这种原浆就是属于清香型的。 嗯，哦，清香型这个是怎么分的，是按那个酵母分吗，还是 它这个是工艺不同、 嗯、 比如说它发酵用的容器不一样，然后它这个香型就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您能给大家具体说说吗？ 像我们这边这个清香型的工艺的话有两种发酵的方法，一种呢是用地缸发酵的。 哦， 这个缸呢它的直径是80，深度是1.2米，就是这种大缸，它的发酵周期呢就是比较长一些，是发酵56天到3个月的时间。还有一种呢是窖池工艺，窖池工艺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它是用上百年的青砖砌成的白灰沟缝，这两种都是典型的清香型酒的发酵工艺。那像浓香型的话它是用的这种泥窖池，和就是它发酵的容器是不一样的。 哦，我明白了。我看他们那次我在一书上看，他们还有各种曲也不一样， 对， 是吗？ 对，像我们这两种工艺用的酒曲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用钢发酵的是用砖曲，它的酒曲是像砖一样的，所以叫砖曲。这个是用脚踩出来的砖型，古法采取，也是我们保留传统工艺最完整的地方。我们这个所有的酒曲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每年7月份到9月份是可以做这个曲的，到时候咱们在7月份到9月份去参观的时候能看到有工人师傅在院子里这样采取，用脚踩的。 哦，这个也是可以参观，我们自己能做一下这个吗？可以参与吗？ 可以稍微参与一下。 稍微参与是助助威是吗？还是怎么就稍微参与？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体验一下，然后但是、 啊、 我们 做的那个东西你们肯定是不能用的，是不是？啊、 对，重在参与嘛。 啊，明白了。这儿有朋友说，小时候老人老跟我说一句话叫“高粱香，玉米甜”，是不是说的就是你们酿白酒的这个原料的问题呀、啊？ 对，像我们这边酿酒的话是多种粮食的。里面加了除了有高粱之外还有小米、糯米、黑米，然后我们在制取的这个原料里面还加了绿豆。 还加绿豆？ 对，加绿豆能增加。 这是你们创新吗？还是传统的方法就有加的？ 这个加绿豆的话是属于创新。它加绿豆的话能增加这个酒的清香感。 明白了。哎，这儿有朋友说咱们去那个咱们的烧酒博物馆，这个是免费的吗？还是要预约门票的？ 现在暂时是免费的。 哦，免费的。 对， 就进去那个体验包括喝也全都免费。 对，参观体验就是都是免费的。 哇，这太合适了。 然后咱们参观完了之后走的时候每人还能再赠送一瓶体验装的小酒。 不合适吧？ 因为有的人 都不给钱还拿。 因为咱们有的人过去参观可能因为路途的原因开车呀怎么着过去之后，对，喝不了酒，开车不喝酒嘛，喝不了酒、 啊、 那我们就赠送这个体验装的，咱们回家了再喝再尝尝。 哦，40分钟带着大家一步一步从，您能跟大家说说这40分钟大概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看这个。 就是我们40分钟的话先从博物馆开始，博物馆的话主要就是一些展示的一些酒文化的知识，基础知识，还有一个酿酒的渊源、酿酒的历史，然后加上就是我们龙兴号的一个发展历史。我们龙兴号是1869年创造的、创建的老字号。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原粮库，然后发酵车间，还有酒窖、蒸馏车间、种酒公园，这些都可以参观。参观完了之后我们最后会回到我们的产品展示厅，就在这里呢就是有100多款产品的展示，可以品尝呀，可以选购都行。 哎，您作为馆长，您觉得这里头最有意思的那个环节是哪一部分呀？ 我觉得这块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对大家视觉震撼比较好一点呢，就是在酒窖还有蒸馏车间这一块，因为一般在北京这边啊，相对来说有现场蒸酒的这种就很少了。 啥叫蒸酒？ 就是现场酿酒这种，能看到出酒糟的这个环节，然后也能喝到刚蒸馏出来的原浆。 嗯， 还有酒窖的话，我们酒窖里面储存的就是都是一些年份老酒。一般的话你如果去其他的地方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很多客户来参观之后一进酒窖都觉得特别震撼。 哦，哎，这儿有一朋友说，王馆长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说咱们酿酒是个啥样的整体过程啊？都说那个酒是粮食精，酒是粮食精，就知道它是粮食做的，中间这个过程大概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讲讲？王馆长能给讲讲吗？ 可以，但是那就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步需要先把粮食粉碎，粉碎完了之后呢，要把这个粮食进行给它进行蒸一下， 蒸 熟。蒸 一下。 对 啊， 蒸熟了之后。 蒸一下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粮食就蒸熟了之后，然后再拌上酒曲才能去发酵。如果不蒸的话，是没有办法发酵的。 对，明白了。 蒸熟，然后加上酒曲去发酵，发酵好了之后回来需要再进行蒸，再蒸馏。蒸馏的时候呢，就是它分蒸锅还有冷凝器，把这个发酵好的粮食放到蒸锅里面，然后冷凝器里面呢是有凉水的。用过笼管连接蒸锅和冷凝器，然后蒸汽顺着过笼管到冷凝器里面，它遇冷之后流出来的液体就叫原浆了。 哦，这就是咱们那个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是它在上头有一个那个尖底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蒸汽上去以后，那它那个东西是凉的，然后它就等于遇冷它就凝结了。 对，冷凝器里面是有凉水的。 哦、 嗯、 然后那个出来就是咱们说的原浆。 原浆净流，老话一般叫净流。 哦、 嗯、 这个东西能直接喝吗？ 可以直接喝。 但它是不是度数特别高？ 这个度数的话在65度到68度左右。 哦，这个按你们那个白酒专业人士这算高吗？因为我不喝白酒，我不太懂。 在白酒里面已经属于高度了，基本上白酒的话43度是属于低度一点的，42度、43度属于低度，53度是属于中度，然后65度左右就是属于高度白酒了。 哦、 嗯， 那就是咱们到那儿，您还给大家发口原浆喝。 对，咱们如果能喝的都是可以免费品尝的。 啊、 哦，那如果说咱们喝不了高度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低度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们42度的浓香型的二少爷、哦，这个酒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它也是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赛金奖的，是2018年得奖的。这个度数就是、度数相对来说比较低，然后浓香型的口感比较柔和。 嗯， 瓶型的话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喜欢，就是它瓶型的话是淡青黄颜色的。 嗯， 这个就是咱们很多年轻人啊什么的都比较喜欢这款酒。 嗯，哎，这个就等于是用咱们那个大家能看到的原浆，然后就能，它怎么就能变成咱现在这二少爷了？是那个度数怎么降下来呢？ 我们降度的话，主要是一部分是加一些年份老酒，比如说我放了10年、放了15年的这些年份老酒加进去一部分，它会改变这个酒的香气和它的口感。 嗯。 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加一部分的水来进行降度。 哦，就等于最后这个词儿我拿不准啊，这个过程应该叫 勾 兑勾调， 我们这也是叫勾调。勾调是用粮食酒和粮食酒调出来的。 嗯， 因为它里面不管是它本身的这个酒体，还是它加的年份老酒，都是属于纯粮食的酒。 嗯， 就是这个过程是属于叫勾调。 然后就勾出咱们各个品种的酒，就是给它勾到一个相对大家觉得好的口味、风味和度数。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哦，明白了。刚才您说那个二少爷，这个大家在体验的过程中也能给我们那个滋溜一小口吗？ 这个也都可以品尝。 嗯， 都能品尝的 啊。 嗯， 这个二少爷可以。 对，也可以品尝。我们有100多款产品，大部分都可以让大家品尝。 哎，这 看个人口感。 这个二少爷一般喜欢喝的，您看了这么多人都是什么，哪个年龄？ 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居多，因为它度数比较低，现在年轻人很少会喝高度的了。 啊， 喝高度的基本上是年纪稍微偏大一些的人才会喝高度的。 啊， 嗯， 就是能喝一，这每次您给那个体验是给 一两还是多少？五钱儿还是给多少？ 咱们品尝的话，这个是不限量的，看个人。 看量是吧？ 不限量， 多少都能喝。 对，只要您不说请，我们就可以一直供应。 真的呀、啊？这个太厉害了啊！那就是如果我在那儿喝完了以后，我说，哎，我觉得这二少爷喝着特顺口，我也想给我爸买点，或者我以后每个月都想喝点，我不能每次都开车来趟大兴，是不是？我买点当时能买吗？ 可以现场购买。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有我们在厂里购买的话，也可以在直营店购买， 嗯， 还有就是在电商平台，比如说在京东，我们在京东是有自己的直营店的， 嗯， 在京东都可以搜到。京东我们店铺的名字是叫龙兴号众源白酒官方旗舰店。 您这几个字怎么写？您跟大家哪个龙？ 龙就是生意兴隆的这个兴隆两个字倒过来，龙兴号。 哦哦哦， 龙兴号众源白酒官方旗舰店。众源就是咱们种地的种，刚才说的种菜的种。 哦， 源就是原浆酒的源。 哦， 众源白酒官方旗舰店，咱们进店都可以搜索到这款二少爷。 啊， 嗯， 这个等于是咱现在的主打。 对。 啊，主打之一。然后 主打之一， 会是在店里便宜还是在网上便宜？ 现在的话，咱们这边网上这块是有活动的，原价的话是360块钱一箱，一箱是12瓶的。 嗯。 原价360块钱一箱，咱们活动价是280块钱一箱， 哦， 包邮，然后呢再送一瓶半斤装的体验装。 哦哦，那这个就是现在在网，这个活动是到啥时候？ 这个活动是到明天晚上12点。 哦，就结束了。 就是对。 哦，这那就得大家得抓紧。 对，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咱们就在这段时间之内选购是最优惠的。 哦，就比店里比去咱博物馆还便宜。 对，比去博物馆还要便宜。 哦，哎。既然有活动，肯定不可能最近是一个产品有活动，是不是还有咱别的也有活动啊？ 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比较特色的，也是只有我们这里有的一款产品，叫龙兴号沙土酒，也是叫今年泥坛。为什么叫今年泥坛？因为在这个坛子的正面有一个生肖鸡的图案，它是在鸡年的时候种藏到无污染的细沙层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兴呢是属于永靖和冲积平原，它的土壤和别的地区的土壤都是不一样，全都是细沙。然后我们种酒的话也是有讲究的，只有种藏在这种无污染的细沙里面才能达到这个种藏的效果。种藏一年呢相当于窖藏3年时间。这款鸡年泥坛呢是在这种细沙层里面种藏了3年，相当于有9年的口感了，年份老酒。度数呢是53度的。这款酒呢我们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活动价是369元一盒。 哦，也有优惠。 对。 哦，哎，咱们这个泥坛它一坛儿。 一坛是500毫升。 哦，那挺小的一坛啊。 还可以，就是它这个坛子是圆形的。 哦哦，对，我的意思是我的那个想象当中那坛子都是特大的那种，你一说500毫升，我觉得你50升什么那种像一坛儿，咱都是小坛儿的。这倒符合现在人的这个习惯，大的确实也不好储存。 对，而且就是说像咱们这种小坛的，在平时不管是自己在家里喝的时候，还是去外面请客吃饭的时候，这种小坛的好在饮用的过程当中都比较好打开啊什么的，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如果说你在喝的时候弄一个大坛，你往外倒酒啊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 对啊，这咱这个您刚才说在那个泥沙子里埋， 对 这个那个有什么说法吗？刚才您说这埋一年等于外面存3年， 对 这个具体在口感上是怎么体会出来的？这个 因为我记得这个细沙土地种藏呢，它是恒温恒湿的，常年恒温恒湿，它的通风还有它的透气性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酒呢就是种藏在无污染的细沙层里面，它吸收了这个大地的养分，享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它的这个坛体的表面都是非常干净的，这个细沙层就是你在稍微水管上下稍微一冲就会冲洗干净，它的口感就特别绵柔，重藏就是能增加了这个酒的绵柔协调感。 哦，明白了。哎，咱们那个就是藏这些酒的，您说这个细沙层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能看见吗？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和酒窖一样是不是不见光的是吗？ 不是，它这个就是在露天的。我们有一个龙兴号种酒公园，这个一期规划的是400亩，全都是种的酒。那我们种酒公园种的有比如说有1斤的，还有5斤的、10斤的，还有50斤的，这种都有。 不同容量的都有种的，然后如果说我们近期过去的话，还能看到有现场挖酒的，就是我们三年前种的酒现在就是已经到期了，现场挖酒、 哦、 可以把这个酒从土里取出来了，这样一个过程能看到。 所以这个酒不怕晒，什么风吹雨淋都没事，就是在一个露天的这个环境下。 对，露天的，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坛子这个它比较厚、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密封性，坛子上坛口的密封性是比较好的，而且就是我们上面呢还有这个种植的一些草坪啊什么的，所以风吹日晒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 您说是在那个酒周围是草坪？ 对， 还是在酒上都是草坪？ 酒周围 周围 都是草坪、而且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还种了有玉米有高粱、 哦、 就是在上面种高粱下面种的是酒，我们这个酿酒用的粮食呢有一部分也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哦，就等于是大家远处看过就是一片田地。 对，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在这个那个玉米和玉米中间是埋的一坛一坛的酒。 对，然后高粱和高粱中间也都是一坛一坛的酒、 哦、 但是像玉米和高粱这些都要等夏天的时候才能看到，现在都已经收割完了。 哦，现在去反正大家是能看见一坛一坛的酒在那儿。 对， 咱们密封是用什么密封啊？ 密封的话我们是用的宣纸。 嗯， 宣纸，然后最上面一层呢是用水泥封死的。 哦， 所以这个密封性是特别好，等取出来之后呢、 嗯、 要把这个水泥一层盖要给它敲了之后、 嗯、 才能打开这罐酒。 哦，然后那咱们那个喝的时候给大家配的是什么样的盖？ 我们这个500毫升的这个就是它这个盖是里面是一个瓶塞，外面是有封条，然后有这个透明胶带，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的保鲜膜什么的给它缠绕的、 啊、 这个500毫升的是比较好打开的，直接把这个膜打开就可以了、 啊、 刚才说的咱们用水泥封盖的是50斤的。 哦，50斤的、 嗯、对， 那这个就买回去肯定不能一次喝完，那就是会给大家配一个木头的盖吗？还是什么样的盖？ 这个的话就是 自己配是吗？ 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50斤的你可以回家自己储存一段时间再喝也行，或者说就是我们现场的话也会有一些瓶子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说买50斤的话你可以买瓶选瓶、 啊、就给您分装好了，分装成小瓶儿。 嗯， 啊，这样也挺人性化的。 咱们自己喝的话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这种500毫升的这种500毫升的纪念名坛的这款就行，因为我们这个是3年之前就是一坛一坛的埋到土里的、 啊、 整坛埋到土里的都是。 哦，明白了。那咱们那个刚才那款是二少爷，这款叫 纪念泥坛儿。 哦，这俩现在都有活动， 对 吧？您再把活动和渠道再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在京东搜索“龙兴号众源白酒”官方旗舰店就可以。 嗯。 现在我们二少爷的活动呢是原价360一箱，活动价是280元一箱，再送一瓶半斤的体验装。 嗯。 纪念泥坛呢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活动价是369元一盒、 嗯、 活动时间呢是到明天晚上的12点。 哦，那就是咱们那几个字儿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写，因为我刚才听了一遍我觉得确实、凭着想象搜可能会搜错。 龙兴号就是咱们生意兴隆两个字的倒过来，龙兴兴隆就是龙兴号。 嗯， 直接搜龙兴号众源白酒就可以搜到。 哦，就是在京东上。 对，在京东上 啊，然后活动是到16号的 12点， 就等于是 24点、 啊，大家要买这酒可得抓紧了。然后咱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让我们那个赵总再说说咱们农场现在的那个订菜的那个活动，包括电话。 我们那个现在呢，成为我们农场会员呢，也是有。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 嗯， 因为根据不同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折扣。 嗯， 包括还有一些精美的一些礼品。 嗯， 都是我们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些 logo 产品。我们的订购电话和咨询电话呢是010-6123-1919。 嗯，哎，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大兴的好去处，真的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希望两家也能合作合作，是吧？那个，嗯，咱们以后弄一个大兴一日两日游的这么一个线路，是吧？白天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到农场，咱们采摘，然后吃吃水果蔬菜，晚上朋友们到那儿住一晚上，然后那个，哎，喝点咱们的那个小酒，我感觉一天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舒适啊，也希望那个你们的生意能越来越好。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